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北京时间的下午7: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我是子萌，大家晚上好。 这口气差点没给我憋过去。 那我们的博虎点秋香呢，是一档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需求和情感问题，并通过年轻人的方式交流沟通和分享。那么来我们节目呢，交到好朋友就是我们的初衷了。 对，这也是我们的初衷以及目的，但是最主要的啊，还是这个跟更多的年轻的朋友们聊一聊现在我们每个年轻人所关心的，不管是情感上的话题还是生活中的话题啊，就是大家就是聊一聊，分享一下自己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好玩的故事啊，或者是一些伤心的故事，我们也可以帮你排忧解难，虽然并不能解决什么东西。就是大家聊一聊嘛。 建议。 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话筒背后的主持人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对，那么除了我们的合作平台花椒直播以外呢，还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就可以跟我们的嘉宾实时互动了。 对，这个我们每一期节目呢，都会找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小姐姐、小妹妹，或者是非常帅气的小哥哥或者小弟弟。今天呢，我们也是按照常规啊，找到了一位非常极其有内涵，就非常已经不能形容了，就是极其有内涵 的，还很温柔的小哥哥。 对，你看今天的标题就是温柔暖男与你相遇。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温柔暖男到底有多温柔。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韩露阳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非常帅气、非常温柔、非常随和的暖男。韩露阳。 欢迎。 我最大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我为什么是暖男？因为我非常的乐观自信。 对， 我最大的优点啊，就是能从无论什么坏事当中，就可以找出一丝丝兴趣与希望来啊。我呢喜欢旅行，我最喜欢的方式呢就是去自驾游，自己一个人开车去旅行，尤其喜欢去高的地方。 去高的地方 啊， 比如说我经常会去爬山啊，偶尔北京的所有这些小山头都爬过，然后还有国内的一些张家界啊，这些泰山、华山、黄山都去过，而且喜欢蹦极啊，喜欢跳伞，凡是能与天空接触更近的事情，我就要去做。我就是那个非常帅气的暖男。再重复一下， 对， 最重要的是一个非常帅气的暖男，不仅仅暖，而且还帅气。 不过这兴趣爱好还真是挺特别的， 挺广泛的。 对，你说蹦极、跳伞，然后包括喜欢一些登高运动，对吧？我蹦极和跳伞是不是属于极限运动？ 应该属于极限运动，就是属于我非常喜欢，但是一直不敢尝试的。 哎呦，我就说你什么时候去蹦极、去跳伞？ 根本没有过。对于我这样一个就恐高已经到癌这个晚期癌症的患者来说，基本上站在朝阳大悦城7层往下看，我就基本上腿开始抖。 是，那我觉得可以难得的机会让陆阳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这两个 之前是有过跳伞和蹦极的经历吗？ 嗯， 对，蹦极的话只蹦过2次，第一次是在张家界， 哇 啊，第二次其实就是在咱们北京的十渡 啊。 第一次呢，其实在张家界的时候，那个蹦极的高度要比北京十渡这边高很多， 那肯定的 啊，那是我第一次蹦啊，那个。怎么说呢，也是不敢，当时因为毕竟嘛没有蹦过这个， 是后 边 给你踹下去了吗？ 啊，当时我满心欢喜啊，斗志昂扬的爬上蹦极的台子，当我往下望的那一刻啊，腿软了。 他那蹦极有多高啊？就那根牵引绳有多长？ 那根牵引绳大概有几百米高吧。 我的天， 几百米， 那确实张家界， 我也去过张家界，走过那个玻璃栈道。 对，这两个是我绝对不敢去做的，我觉得我就能坐在那个玻璃 栈道。我在张家界真的只走到那个玻璃栈道，然后其他人都是扶着旁边那个铁栏杆走，然后我就是扶着那面墙，就是什么墙，我扶着山慢慢的往前蹭呀蹭呀蹭。 玻璃栈道特别的吓人， 所以说真的是这两项运动还挺厉害。那喜欢登高是就比较喜欢跑到高的地方去看风景是吗？ 对，我最喜欢的呢其实就是看日出啊。我这个人怎么说呢，身边很多朋友啊，有人说我这种性格矫情，但是我感觉吧，就是每天啊，不是说每天嘛，经常偶尔去爬山啊，然后去天空，去那个山顶呢，去看一看日出。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有情怀的事情，我非常享受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刻，我感觉内心非常的安静。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生活中需要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然后你才能感受到就是每一天对你来说是新鲜的，是刺激的。 那你的仪式感是什么？ 我的仪式感在于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对天跪拜是吗？ 什么就是镜子说一句啊，新的一天开始了，好丧， 你好美。对着镜 对 说一句那个你真那话怎么说来着，你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对对对，有这种，但我觉得这个好恶心。我尝试过这样干，然后我舍友不同意，他们说你早上起来太恶心了，给我们恶心精神了。然后我就换了一句，但是确实你没有，你生活中没有这种有仪式感的事情吗？ 有仪式感的话， 对， 我只是比较喜欢出去自驾游。 哦，行了，别说了，人家也喜欢。来，我们请陆阳， 这样对我好吗？同学， 那我们请陆阳和大友同学来分享一下他们的自驾游经历中比较难忘的。 陆阳先来吧。 比较难忘的吧，就是有一次，也是当时高中嘛，高中刚刚毕业，那个时候我认为自己长大了，就想，去一个远地儿吧，就自己开着汽车呢，就去了拉萨。 Wow, 从哪儿开车去了拉萨？ 去了从天津 开车去到拉萨， 一路进， 那应该是从中国的不能说是最东边了，但也算是 相对 来说也是挺靠东的了。 其实到了 中国最东边， 到了拉萨，我根本就不认识了，因为那时候太小了，准备不足，就开着一辆车去，有高德地图。 当时是自己开车去的吗？还是跟家里人一起？ 对，自己开车去的， 就是纯当时自己开车去的。 对，纯自己，刚刚成年，刚刚18岁，我可以 刚刚考下驾照了。 就是那个暑假啊，真的让我印象深刻。中途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当时那个年纪实际啊，也是有很多当地的朋友真的在帮助我，要不然非常的危险。 确实是。 发生了什么样其他的就是稀奇古怪的事情？ 很多啊，很多去自驾游去拉萨那边的，就是你看为什么要去自驾游？拉萨会有一个高原反应。其实我们开车去的话是一个慢慢过渡的过程，如果直接坐飞机去，一下飞机可能就晕了。我还是有一点高估了自己的身体素质吧。我一直认为啊，自己开，如果开车去那个自驾游的话，开车去拉萨 应该 没有问题。结果开了大约离拉萨那边还有1000多公里的时候， 刚刚进藏， 差不多那时候海拔应该有4000多了， 差不多了。 对，眼前突然就黑了，我就幸亏我这个在黑的那一刻踩下了刹车，就当时停那儿了。 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突然就黑了， 那真的非常危险， 这 危 险， 突然一下那高原反应上来了。因为本身你一路开车也很疲惫， 对对对， 再加上那个海拔到了，可能一下 这个真的 对。那你后面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 当时我就一个人缓， 后来我一想，我怕就是高原反应比较强烈，听说会有一些可能有些不好的地方，会有生命危险， 是， 对吧？ 对， 当时我就因为车上有一个求救电话，我就摁了那个 SOS， 当时就有人来救， 有人来救。 后来呢，当我醒来的时候，发现， 自己已经 父母已经来了，就是还是一个孩子，当时一顿痛批啊！ 我以为当时摁完 SOS 之后，这自己醒来之后已经发现自己躺在了身在天津的家里， 父母已经 直接运回来了。 但是这个经历确实是很叫怎么说很宝贵的一段经历。 这种纯自驾游的经历，而且去那么就是比较危险的地方， 对， 真的是人生中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就像我之前，虽然总在节目里边说之前那段去戈壁滩上的自驾游的经历，就是自己一个人开了400公里，然后真的是一个加油站都没有，这个是我一点都没有考虑到的。我那个车只能跑600公里，然后当时天也特别热，就面临着爆胎的危险，中间没有超市，没有卖水的地方，我就自己一个人带了一瓶水。 行了，200公里，就是 开了一天的车，中间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就是茫茫戈壁滩，你看不到任何东西，除了电线杆子，就只有就是立在几百米开外的电线杆陪伴着你。真的，当时就是，假如一打盹的话，我就下去了。 但我觉得这话说回来，再问你们俩一下，就对于你们刚刚说这段经历，会感到后悔吗？ 我当然是不后悔了。你想，别人还没有这种开在路上突然眼前一黑并且活下来的经历了， 基本上 对不对？ 但是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这种事情啊，这个自己还是量力而行。如果你之前没有这种经历的话，但是你要想尝试的话，也是要提前做好准备，咱们再去出去玩。 毕竟说开车去大漠或者开车去高原是很多人一生中的一个梦想，所以说在付诸实践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相关的 准备才可以出去玩嘛。 我们其实也很鼓励大家多去四处看一看，走一走哈。 毕竟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只有这么长， 是 这个多出去看看其他的好的风景，别总活在自己的小生活圈里边，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 那我们陆阳其实真的这么一说，是经历非常丰富，爱好也很广泛的一个很帅气的暖男。重要的话要一直在强调。那么我们的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呢，我们在55分左右的时候呢，也会公布我们陆阳的联系方式，所以大家呢先不要走开啊， 对， 朋友要继续关注， 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下面呢进入下一个环节，一首歌两颗星的环节。 今天陆阳给我们推荐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对， 一个人的北京， 一个人的北京， 来自 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一起来看。 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 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 刚刚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啊，来自于我们今天嘉宾的韩洛阳的这个帅气 暖男 对帅气暖男韩洛阳的推荐，能跟我们讲讲为什么要推荐这首一个人的北京吗？ 其实这首歌呢是当时还是比较一种孤独的状态吧， 当时一段比较孤独的状态， 是哪个时间段？ 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的 久远。 对，其实很平常，因为我是一个艺考生，对吧？当时刚刚来到北京嘛，从小就听说北漂其实挺辛苦的，挺心酸的。当时一个人，因为我还不是北漂，但是作为一个高三的学生啊，放弃了主学文化课而走艺术这条路，到底是不是对的呢？因为父母一直在反对我，那么我就跟我父母说呢，你帮我报一个集训班，我自己来北京学。那三个月我父母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没有发过一条短信。到了最后两天集训班快完事要回到天津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里啊就溜达，就看到有很多已经在校的大学生在人来人往的，我就想啊，那我学艺术到底是不是对的呢？对吧？因为学了12年的文化课，12年文化课依然还是咱们啊国内教育的主流，对吧？ 对。 那么学艺术到底对不对？我一直在思考，反复的思考，想着想着就想，中传这所学校，我未来会考得上吗？对吧？就听到这首歌，就非常的感到有孤独， 有寂寞， 对， 就感觉当时的压力特别特别的大。 对， 真的就是那种。北京这座城市其实有好多写北京的歌，比如说汪峰那首《北京 北京》， 还有好妹妹的这首《一个人的北京》，之前还有一个 应该是海明威唱的吧，叫什么名字我具体不记得了。 嗯， 反正就是写那种在北京生活的人， 北漂的这种经历， 北漂的，不管他是不是北漂，就是在北京生活的人的他的这种经历也好，压力也好， 对， 就是这种一个人在北京这种 孤身奋斗的， 对，孤身奋斗的，有工体三里屯那种灯红酒绿的这个充满着霓虹灯的社会，也有在国贸那种的高级白领，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然后每天赚着好多钱的那种社会，也有着每天我叫着那个骑着电瓶车送着外卖的那种社会， 是， 也有像咱们这种每天都上班的普通人的社会， 对， 对吧？ 但是不管是经历什么样的苦，还是很多人会选择留在这座就是很繁华又充满机会的城市去继续奋斗。但是可能确实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心里会产生疑问， 莫名的失落感， 对，会产生怀疑，然后有很失落。我现在所坚 持的究竟为什么要留在北京坚持我的梦想？ 对，我坚持的是不是正确的？ 嗯， 所以这首歌确实听的时候很容易引起大家在生活在北京的人对一些的共鸣。 嗯，对，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2，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2魔力工厂，上面都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一个人的北京有哪些让你感到分外孤独的时刻。 是的， 嗯， 那我们希望各个直播平台上的网友呢，花椒直播以及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人呢，可以就这个直播话题直播的互动话题呢跟 我们聊一聊你自己的故事，在一个人的北京到底经历过什么东西。 嗯，那大佐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分外孤独的时刻？ 分外孤独的一个人在北京呢，就对于我来说已经一个单身将近一年的人了，这基本上每天都是分外孤独。开玩笑的，开玩笑的，每天做节目的时候都是特别开心的，来到这儿，然后特别不愿意走，因为回去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人的北京。 对， 就是包括自己吃饭也好啊，看电影，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两个人去看过电影了，所以我根本不进电影院，你知道吗？ 嗯， 就我特别害怕那种其他周围两个单儿。 哎，你可以就是坐他们俩旁边儿， 我坐他们俩中间好不好啊？ 你就坐他们俩后面，你就盯着他俩，然后给他们一种心理上的暗示，让他们好好看电影。对，那我们陆阳有没有什么这种时刻？除了那会儿刚刚自己来到艺考的那个时候。 说起孤独啊，孤独我想避免不了一个话题。 陆阳说根本没有过孤独。 其实也有，虽然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是遇到一些事情还是乐观不起来，因为每个人都会谈恋爱嘛。 嗯， 当时还是很俗套的，我分手了。 嗯， 真的很俗套。 这个故事是真的故事吗？ 嗯， 这是真的故事。 讲， 当时呢是跟女朋友啊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大学在一起两年多。 嗯， 对不对？但是难免会相处的时间越长，会在意见、人生观、价值观上会出现一些分歧与碰撞。 嗯， 就在某一次的碰撞当中，我们还是没有坚持到我们当年许下的诺言。 嗯， 还是走到了最后一步。当时那个晚上啊，因为当时一个人在北京，当时租房住嘛。 嗯。 啊，房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原本两个人，房间变成一个人 了。对，原来只剩下一个人了。 嗯， 当时我因为在处理善后的一些事情，所以房间没有退。 嗯， 对吧？当时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碰巧我还是在听《一个人在北京》这首歌。我发现这首歌真的围绕了我很久很久啊。 嗯， 就是当时一个人就想，因为失恋作为大家成长大了之后不希望再跟其他人去说了， 嗯， 对吧？因为小的时候啊，有的经常喜欢跟朋友去倾诉， 嗯， 但是大了以后呢就喜欢一个人憋在心里去思考，去想，越想越孤独，越想越孤独。 是，那我们的花椒网友呢也有跟我们互动，有的人说呢，说在毕业离校的时候，原本的寝室四个人的好兄弟、好哥们儿嘛，然后都走了， 慢慢走到只剩下最后自己一个人了。 然后当时在打游戏，就游戏里面掉落了一件特别想要的装备，哎，特别兴奋，结果扭头想跟兄弟们几个炫耀的时候，发现只剩自己一个人了。 哇，这真的好惨啊！ 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分外孤独。 对，而且还有这个有朋友说，在这个 某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他假如说你一 个 人， 这个扎心的故事， 假如说你一个人吃的时候，那个店员会在你对面放上一只大玩具熊， 是就感觉好心酸。 你吃我的钱，为什么呀？你要一个人去吃火锅，再好吃的话，我也不会自己一个人去的， 而且 实在是太孤单了。 一个人吃火锅，想吃的东西如果都点的话，我也吃不完， 而且吃不完啊， 对，就很难过。那还有网友跟我们说呢，说这个家里搬家的时候准备了招待客人的新拖鞋，就两个月没有动过。 我的天，这是一个扎心的故事， 太扎心了。我觉得对大家在 咱们的节目还是多 孤单 的 时候可以来听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我们在一个人的，在你在一个人， 当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有这么多人啊，没有这么多人，有我们 三 个，对这个有我们三个人来帮你分享一下，在这寂寞孤独的北京，不仅仅有你，还有我们， 对， 还有我们的博虎点秋香，还有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哎啊，这个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 活力调频 Fresh Radio。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韩露阳来到我们今天节目，也以及他精彩的分享，非常感 谢。 谢 谢。那最后呢也到了他留下联系方式的时候呢，露阳可以选一个你认为比较方便的方式留给大家。 那就微信吧，现在大家都用微信。 好的， 我的微信是韩露阳999。 好，那给大家 好，大家记住一下，韩露阳999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帅气的暖男嘉宾的微信。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大家持续关注，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